血液正顺着哨塔的地板往外流淌，紫色的血液滴落在地面上，与泥土混合在一起。原本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蛮子突破前进基地的时候并未受到任何有效的阻力，直到他们突围进来后再也藏不住身形，前进基地才仿佛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火种士兵开始集结，而蛮子则直接横冲直撞，朝那些正在集结的火种士兵冲去。他们的计划非常明确，那就是截断士兵与军火库之间的去路。只要这些火种士兵没了枪械，那他们在蛮子面前将不堪一击。这一刻，当清河大学的数百名学生看到那冲杀出来的蛮子才明白，原来是敌袭。一时间，学生们顿时慌了神。纪一在台下吼道， 都从舞台上跳下来，我们往东跑。 学生们甚至来不及卸妆，便一个个尖叫着从后台跑了出来，跟着纪一一路逃窜。混乱的人群中，大家甚至不知道到底哪边是东。就在此时，纪一忽然慢慢停下脚步，只因为他看到前方竟然有一小堆蛮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那些蛮子手中的巨斧在舞台灯光下闪烁着寒光。纪一强行镇定下来说道， 男生跟我一起留下，女生们换其他方向跑。 纪一知道这些蛮子有多厉害，他亲口听火种的士兵说起过，如果被这些蛮子近身，就算是火种的士兵也无法幸免。他回想起任小素之前的警觉之言，心中有点后悔，为什么不早点让学生们离开。明知道任小素不是一般人，他为何会抱着侥幸心理？现在好像说什么都晚了。纪一一边做出要殊死搏斗的样子，一边用余光四处打量着，想要寻找任小素的踪迹。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任小素在这里，他就不会死，学生也不会死。可是纪一找了半天也没看到任小素在哪，对方明明刚才还在这里看表演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与任小素一起不见的还有三一学会的成员。纪一心中苦涩，任小素可能是护送三一学会的人离开了吧。然而就在此时，狙击枪的轰鸣声突兀响起，纪一与学生们亲眼看到他们面前的一个蛮子胸口炸裂开来，那子弹从蛮子的背后而来，硬生生将蛮子给打趴在地上，死得不能再死了。纪一眼睛一亮，他顿时大吼起来， 同学们不要怕，有人来救我们了。 说话间又有两名蛮子在狙击枪声中暴毙。这一小队蛮子仓皇中四处打量，却根本不知道是谁杀了自己的同伴。狙击手是大石山里的那两个狙击手吗？想到这里，看起来悍不畏死的蛮子竟下意识去寻找掩体了。这十多个蛮子只是负责四处制造混乱而已，他们想要拿这群看起来最弱不禁风的学生下手，可是没料到自己会被神秘的狙击手给盯上。只是这一瞬，纪一忽然放下心来，他意识到任小素并没有放弃他们。是了，那位希望传媒的守护神怎么可能对他们见死不救呢？当狙击枪声响起的时候，纪一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任小素与杨小景了。毕竟当初在洛城，任小素血战望春门长街的时候，就有一位狙击手一战成名。或许别人不知道，但始终关注任小素的希望传媒记者都明白，有任小素的地方就有那位狙击手姑娘，有那位姑娘的地方就有任小素。 快快跟我走，有人掩护我们，不要怕。 可是纪一回头间赫然发现那些学生已经快吓傻了，蛮子的出现已经足够让只因为当初跟任小素一起被劫持的是大一年级，所以这些大四的学生在匪徒进入校园后就被学校的老师们给带走了。现在直面狙击手狙杀蛮子的一幕，有些人甚至僵在原地根本走不动路。这前线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在此刻之前他们以为自己就是送一些物资过来， 然后待在后方表演节目就可以了，说不定还会做些杂物，然后回到洛城后，这些都是他们宝贵的人生阅历。可此时此刻，他们才突然意识到，他们未必能够回去。姬姨一看大家都不动，立马就急了，他赶紧转身回去对所有人大吼： 别愣着了，赶紧跑！ 这吼声将学生们惊醒，数百人穿着五彩缤纷的演出服饰开始奔逃。在此期间，那只来截杀他们的一小堆蛮子已经全部殒命，而不知藏在何处的狙击手已经将目标转移到了军火库那边。前进基地是施行枪械管制的，也就是所有人进入后，除了那些即将开拔前线的主力部队以外，都必须将枪械入库。按道理讲，这个前进基地早应该进入战时军事管理了，所有士兵都应该荷枪实弹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办文艺表演，现在就算有序离场前往军火库，人潮也显得有些拥挤。数百名蛮子进入前进基地之后，他们分出几小股作战部队来分散前进基地的注意力，而其余的主力则全都奔向军火库方向，速度竟是比火种部队的士兵还要快上一些。火种部队一看这情况，顿时就急了，前线刚才传回消息说蛮子也更愿意使用热武器，那他们这群士兵就只能去找桌子腿儿跟蛮子手里的自动步枪打仗了。这时有一名轮休的军官带着几名火种士兵突然转向他们的宿舍： 现在全部都在往军火库跑，咱们就算是过去了也一时半会儿拿不到枪啊，你们跟我走，去拿那些哨塔上的枪。 军官突然想起来，哨塔士兵虽然都被杀死，那他们的枪还在。说着十多人赶去蛮子突破进来的方向，打算重新占据哨塔。可就在这时，一小队手提巨斧的蛮子忽然挡住了去路，军官心中一片灰暗，完了， 你们去其他方向，我来拦住他们。 军官自忖自己也有 T3 等级的实力，拼死的话应该能帮士兵们争取一些时间，虽然他一定会死，但士兵们如果能拿到枪械，说不定还能发挥点作用。火种的军官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不仅会牺牲士兵、平民、不相关的人，也不介意牺牲自己。士兵们没有多说什么，果断留下军官，打算绕过蛮子赶去哨塔。然而异变突生，还没等火种军官与蛮子迎上呢，竟有两名蛮子同时头部中枪，薄薄的血雾与白色混杂的不知名东西四溅开来，军官身上也沾染了脏物。不过他第一时间便反应过来： 狙击手，是大石山里面那两个狙击手。 他知道前进基地并没有狙击手，现在所有的狙击手都在前线的，所以如果有并且还有同时两名狙击手在开枪，那一定就是大石山里的那两位。想到这里，军官一阵亢奋，不过他不是为了自己能活下来这件事情，反而高声大喊： 两位不要管我，请立刻支援军火库方向，帮助我部夺取军火库。 关于大石山一战的战斗报告已经被 P5092 给通报全军了，所有看过报告的军官都很清楚，那一战里两名不知身份的狙击手鞠躬致位，那是两个高手，高手中的高手，甚至能正面与40多个蛮子厮杀。这样的人突然出现在前进基地里，是老天在保。看着这名军官嘴巴张开喊着什么，但根本听不清楚对方喊的是什么，实在是双方距离太远。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嘈杂的环境里，哪怕只是相隔几百米，就听不清对方说什么了。任小苏问道： 这货说什么呢？ 他说让我们帮助火种夺取军火库。 杨小锦拿着关把镜说道： 我会一点唇语。 任小苏诧异了，身旁这位姑娘怎么像宝藏一样什么都会一点。 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 我不会做饭。 杨小锦一边说着，一边调转枪口瞄准军火库方向。他们与军火库相距 1.2 公里，在射程之内。可任小素听到这话就有点想吐槽了，你厨艺等级明明是大师级，不想做饭你直说嘛，玩什么套路啊。不过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任小素冷静道， 我来救人，狙杀那些游击的蛮子，你帮军火库那边。 好。等等，有情况。 任小素顿时转头看向军火库，眼见着蛮子快速向军火库那边杀去，可军火库的大门却从里面洞开，然后杀出了一支秘密部队来。没人知道这支部队是什么时候藏在军火库里的，就像没人知道 P5092 什么时候在营地里藏了一支特种部队一样，一模一样。任小素突然想起那位前进基地负责人说，今晚唯一汇演是 P5092 要求的，说是让轮休的将士们放松一下，看看节目。可 P5092 那种人怎么会闲着没事做出如此多余的举动？对方明显也知道这文艺汇演容易引来袭营，所以火种从一开始就知道蛮子应该还隐藏了力量在荒野上。而那支特种部队被拆成数之后，一支跟着 P5092 去了大石山，而其他的全藏在了暗处。说实话，任小素突然觉得 P5092 这种人不去大兴西北有点亏了。当这个心思钻出来的一瞬间，任小素竟觉得自己有点理解大忽悠的行为了。一切可用人才都去大兴西北，才应该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啊。早先大忽悠与王韵他们一起被救出秘密监狱的时候说过一件事情，他之所以让任小素来救，就是想让王韵和纪子昂两个人成为任小素在西北的班底。后来班底这事情就总在任小素心里偶尔泛起，他倒不是想要争夺什么，而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后，他也意识到如果自己想守护什么，那总有一天要告别单打独斗的日子。就像任小素之前所说的那样，一场真正的胜利并不会因为某个英雄而改变，他需要数千数万人一起去努力。而任小素现在最缺什么呢？缺个体战斗力吗？并不缺。任小素现在缺的反而是指挥作战的能力。他现在还有一张技能学习图谱，可基础级的图谱最多只能复制到高级技能。就好比王晶的心脏外科技能是大师，但他用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复刻过来也只是高级罢了。或许高级技能比很多人都厉害，可问题在于这个时代里的那些对手们一个个都是战术大师，心眼都脏得很，高级面对大师级会害死不少队友的。如果放在以前，任小素会想，那就等有完美技能学习图谱再把大师级甚至是完美级的复制过来就好了。但现在任小素想的是，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有限，既然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那就找个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来啊。如今他见过指挥作战能力等级最高的大概也就那么几个，一个是庆振，一个是张景林，一个是 P5092。 庆振肯定是挖不动的，张先生了 P5092 所带的第三师主力部队大捷在前进基地里人尽皆知。任小素看了战报就发现，这 P5092 不管在大石山前进基地还是前线打得都非常漂亮，战场上的算计仿佛全在他心里似的。这个人在战场上的天赋足以让任小素仰望。一时间大兴西北这四个字在任小素脑海中盘旋起来挥之不去。不过任小素唯一有点担心的是，这 P5092 实在是太擅长牺牲别人做诱饵啊，这和西北的调性不太相符。虽然西北人也不怕死，可当诱饵白白去死，任小素不忍心。这大概也是他很难成为指挥官的原因吧。即便如张景林那样的仁慈长辈，当初不也选择了牺牲进刀连吗？当时 张景林已经在北方戈壁走廊上布下后手，但为了避免间谍得知这个消息，张景林硬是什么都没给任小素说。任小素并不怨张景林，因为在混乱中做出最冷静的决定，让部队通往最后的胜利，这才是一个指挥官该做的事情。这世上最不该发生的事情，就是用道德来绑架一名指挥官，因为战争中本就没有道德可言。火种的普通士兵正奔向军火库，想与蛮子赛跑，而前进基地里一小部分用于制造混乱的蛮子已经全部被任小素、杨小锦击毙。任小素往另一个方向看了一眼，赫然看到孟楠突然摔倒在地，而梁策则果断地把孟楠背起来，然后继续按照任小素指定的方向逃去。 这货总算是开窍了呀，这下他们俩的感情应该能够快速升温了吧。 杨小锦趴在卫生所的楼顶，一边看着瞄准镜一边说道， 也不知道某人什么时候开窍呢。 某人是谁？ 此时火种的特种部队已经从军火仓库里冲了出来，虽然没有 T5 带领，但100多名全由 T4 战士组成的快速打击部队足以让那些手持巨斧近身肉搏的蛮子胆寒。任小素观察了一下，蛮子的数量大概在400名左右，他们与特种部队交锋的刹那就开始被向后压制。那些蛮子见自己没能顺利地夺取军火库，便转身向山野奔逃，他们也知道自己中了埋伏，准备回到荒野上去，留待机会等以后再出来牵制火种后方。可他们还是低估了 P5092 肃清后方的决心。这名火种高级军官既然把诱饵都摆出来了，那就没打算放他们离开。就在蛮子打算向后突围的时候，荒野上竟然不知从何处又杀出一支特种部队来。那支特种部队总共就400多人，大石山里是三分之一，而这里则留下了三分之二。现在蛮子被彻底截断了退路，无路可逃了。任小素收起黑狙说道， 大局已定，现在蛮子翻不起什么大风浪了，咱们去 火库800米的位置竟有冲天火光拔地而起，那巨大的火柱像是末日景象般，大量的灰尘烟霾弥漫开来。 等等，那边是辎重车队的位置，你刚才有看到那边的蛮子吗？ 那边没有蛮子，我确定所有蛮子都是从一条路进来的，并没有人朝那边靠近，我很确定这是有人用 TNT 炸弹把整个辎重车队区域都给炸了，范围很大。 可这会是谁干的？难道还有蛮子以外的人正盯着这里？ 任小素看着那片区域，几乎是同一时间，所有火种士兵与蛮子都忍不住朝爆炸的发生地看去，所有人都感觉一阵火热的气浪袭来，那气浪还席卷着烟尘，整个前进基地就像是起了雾似的。只是一瞬间的功夫，可见距离就只剩下10米左右了。 不要分心，杀进蛮子是首要任务，放开军火库通道，让前进基地的士兵取了枪械去营救。 不是他们不想去救援物资，而是杀掉面前的这些蛮子才更加重要。如果在这么完美的作战计划下他们还让蛮子给跑了，那就不是指挥者的问题，而是他们执行者出现了问题。而且物资那边既然已经爆炸，现在过去也很难挽回什么，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先把眼前的蛮子给杀尽才行。不知不觉中，有人忽然发现前进基地里的狙击枪声不知何时已经停止了，狙击手也不知所踪。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前进基地里的物资有多重要？非常重要。这次火种在北方建立防线本就仓促，那建造新长城的人力与物力堪称浩大，若火种还没与孔氏打过一场，那以火种的力量来建立北方防线是没问题的。 可北方来敌偏偏来的不是时候，火种打孔氏是发动了全面战争的，这时候让他们从南边回到北边来，本就是非常被动的事。现在如果前进基地的物资不能及时运到北方防线，恐怕那些修筑心长城的流民与壁垒人都要饿肚子，甚至连火种的主力部队都可能吃不饱饭。而且最关键的是弹药问题， P5092 的第三师在南方就已经打了好几次硬仗了，他手下最著名的火炮部队此时库存弹药已经不多，前几天打蛮子的时候又用火炮离地，现在如果炮弹断了，那恐怕会让火炮部队难以发挥。其实火炮部队所用的炮弹并不值多少钱，又不是什么高精尖设备，只是生产下一批还需要时间。所以火种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他们的短板不在自身，而在之前与孔氏打的那一仗里。如果他们知道北方会有人来，绝对不可能这个时候对孔氏发动全面战争啊。前进基地的负责人看到爆炸那一幕的时候便已经心如死灰。此时任小素已经一头扎进了烟霾之中，快速地朝着辎重车辆方向前进。他将口鼻全都用方巾蒙住，还专门戴上了护目镜，以免这尘霾对自己呼吸器官和眼睛造成什么影响。之前他与辎重车队的距离不到一公里，对于任小素的速度来说也不过是几十秒就赶到了。可是等他忽然听到不远处有动静，他慢慢靠近了过去，可藏在烟霾里的东西竟提前察觉到了他，然后转身朝荒野方向逃走了。任小素快速追了上去，可对方的速度并不比自己慢多少。他从空间中取出重机枪抱在怀里，一边追逐着目标，一边用重机枪进行扫射。可是烟霾太重了，任小素根本看不见目标的具体行踪，只能盲目的射击。眼见半天都没打中目标，任小素也只好放弃，并在烟霾中尽力地分辨着对方逃离时的脚步声来追寻对方的方向。可这时任小素心中有些疑惑，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何脚步声犹如野兽一般？那逃跑的声响分明像是猫科动物的脚掌着地方式一般，可野兽怎么会来炸辎重呢？任小素心中隐隐有了一个猜测，可他又没法确定。双方快速地来到前进基地边缘，这时候任小素才发现对方并不是攻破铁丝网进来的，而是从外面打了地洞。那怪物一头扎进地洞里面，转眼就不见了踪影，直到最后一刻任小素才看到对方身上灰色的皮肤。实验体，这下任小素真的茫然了，怎么会是实验体？那些东西不是跟随庆氏的核弹已经全部死在74号壁垒里了吗？自打74号壁垒毁灭以后，任小素就再也没把实验体放在心上了，因为他觉得实验体肯定全部完蛋了吧。不光他这么想，而是全世界都这么想，尤其是庆氏的人。用罗兰的话说就是，不可能有生命能在那场毁天灭地的爆炸中存活。可是现在任小素才意识到，当时核弹来临之前恐怕就已经有实验体提前离开74号壁垒了。这让任小素太意外了，他根本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实验体，恐怕 P5092 也没想到吧。所以在 P5092 的计划里只是针对蛮子，他也很成功地针对了蛮子，但这荒野上还隐藏着其他的力量，以至于前线基地的物资最终还是出了问题。不得不说，这就是战争的魅力所在，哪怕你准备得再充分，也可能会因为意外而功亏一篑。任小素望向铁丝网外的荒野，他突然抽出了黑刀，劈开铁丝网朝外面追了出去。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冒险的，但他忽然记起杨小锦说他曾在一座山上看到过一个人影。当时任小素和杨小锦还以为可能就是个负责放哨的蛮子，可现在任小素又有了新的猜测。实验体是个很恐怖的东西， 他的恐怖并不在于他破坏力有多强，而在于他可以一直拿人类作为载体，制造出新的实验体来。一旦实验体数量过万，他们就有了突破壁垒的实力。距离蛮子突破前进基地到现在也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正是午夜。今晚没有月亮，天空中有巨大的乌云将这片土地给笼罩起来。任小素穿行在荒野之中，一路朝着杨小姐发现人影的地方逼近。可正当他快要接近那座山的时候，路旁一棵榆树的树冠上骤然有黑风袭来。任小素之前追踪的那头实验体竟然没有远逃，而是藏在这树冠上打算偷袭他。电光火石之间，实验体已经张开双臂从天空扑来，可就在他快要抓住任小素的刹那，只见任小素突然沉腰伸手， 那手臂从实验体张牙舞爪的缝隙中精准穿过，狠狠地抓住了他的脖颈，往地上灌去。 轰然一声，实验体被过肩摔似的砸在地上，陷入昏迷。他恐怕还从来没见过力量能够碾压他这么多的人类。任小素打量着地下的实验体，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细致地观察对方。这头实验体应该是成年男性转化的，浑身体毛已经全都不见了，只余下灰色且光滑的皮肤，看起来有种诡异的黏腻感，像毒蛇一样让人心生厌恶。对方躺在地上，胸口因呼吸一起一伏，任小素一只脚踏在他的胸口上，准备用黑刀了却了他的生命。这不是自己之前追的那一头，因为之前的速度比这头快很多，所以这是陷阱。就在这时，任小素听到树林之中有新的动静传来，四头、五头、六头，自己这是钻进实验体的窝了吗？任小素咧嘴笑了起来，那还真是走运呢。远处前进基地还燃烧着火光，枪声将天穹都要撕裂了。没人注意到在前进基地几百米外的地方还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厮杀。任小素与实验体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些诡异的生物一直心存厌恶。在74号壁垒毁灭之后，他甚至开心了好一阵子，可现在这些诡异的东西竟然又冒了出来。所以任小素就在想，之前杨小锦用观把镜在山上看到的人影，会不会就是实验体里那个所谓的智慧体？这也正是任小素追出来的原因。如果那个身影真是智慧体，那么只要杀掉智慧体，起码实验体的数量就不会增加了，再偷袭人类也不会显得那么有章法。实验体之所以让人类头疼，就是因为他们之中还有一个拥有高级智慧的个体存在。如果实验体只是见人就扑，那庆氏早把他们给弄死在西南了。树林间，树头实验体缓缓朝任小素围了过来。任小素手提黑刀站在原地打量着四周，可下一刻当他看到实验体的时候就惊诧了，因为这些新的实验体竟然都是蛮子模样。那一头头以蛮子为基础转化而来的实验体在地上匍匐爬行着，这些蛮子实验体是从哪儿来的？难道是那智慧体逃到了北方？是了，之前实验体去摧毁物资不正是在帮蛮子吗？那群蛮子是不是傻了，竟然和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合作？或者这智慧体隐藏得更深一些？不过实验体到底是蛮子还是中原人类，对任小素来说结果都毫无差别。当那些实验体虎扑而来的时候，任小素不再正面硬刚，而是发挥他的速度优势，在一头头实验体之中游走。任小素不再追求一击毙命，而是一刀一刀地割在实验体身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造成最大的杀伤，不冒进也不冒险。他在缝隙中穿梭着，眼神冷冽地判断着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短时间杀伐手段或许看起来没有那么暴力了，但仅仅只过了五分钟，这十多头蛮子实验体竟然没有一个是肢体完整的，不是少条胳膊就是少条腿。而任小苏身上直到这时候都干干净净的，根本没有任何伤势。眼瞅着十多头实验体即将丧失行动能力，这些实验体竟不再与任小苏纠缠，反而掉头逃跑。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任小苏的想法，他们背后有人在操控着一切。任小苏提刀便追，可刚刚追上两头实验体进行斩杀的时候，背后头顶的榆树树冠上竟有一袭黑袍向下飘落，对方选择的角度与时机都极为狠厉，就是在任小素挥刀去势已尽的时候。这时任小素想变换动作来转身防备都困难，可任小素听到头顶风声便冷笑起来， 挡的就是你 崔成。刹那间任小素的双眼变得一片血红，犹如沉沦之后的人间炼狱，巨大的力量开始随着猩红的颜色在体内奔腾。任小素怒吼着强行扭转了身体，那身体里沛然能量硬生生打破身体中原本的惯性动能，刀锋从斜下劈砍的方向竟强行扭转为上撩。刀锋从黑袍之中划过，绣着金丝的香边被轻而易举的割裂，那黑袍笼罩下的实验体发出沙哑的怪叫声，似是完全没有想到面前的人类竟如此强横。他透过缝隙看向下方的少年已经转过来的眼睛，那血红的颜色竟比他还像一只恶鬼。电光火石之间，实验体堪堪扭转腰力与身形避开刀锋，黑袍却已经被割掉了一大截。他落地后仓皇地向后翻滚，哪里还有之前面对蛮子时气定神闲的模样。不过要说的是，这智慧体的身体素质甚至要比 T5 还高出一截来，这是让任小素没有想到的事情。任小素追杀过去，可那些之前在逃跑的蛮子实验体竟冲了回来，悍不畏死地挡在了黑袍面前，为他争取了时间。蛮子实验体一一死去，黑袍也得以喘息。而对任小素来说有个不好的消息，随着他将所有蛮子实验体都杀掉后，崔成的时间也到了。任小素提刀慢慢朝黑袍走去。 你是怎么从74号壁垒逃脱的？ 我记得你这把刀，那时候你应该还戴着白色的面具，当时你也在74号壁垒里。 任小素默默地看着对方，这货是把老许当成自己了，不过这么说也没什么差别。 后来你去了北方，让我猜一下，这些蛮子突然南下，不会也是你的手笔吧？ 黑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兜帽，重新将自己灰色的脸颊藏在了阴影之下。 有何不可？ 这还是任小素第一次得知北方的状况，原来这些蛮子是因为海水开始逐渐吞没陆地才南下的。不过这并不能成为对方屠城的理由，战争本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既然屠城之事已经发生，本就应该不死不休。连同蛮子一起要死去的还有这些阴魂不散的实验体。下一刻，黑袍忽然看到任小素眼睛中的猩红颜色消失，他愣了一下大笑起来。 原来你也只能厉害那一会儿是吗？我说怎么突然跟我说起话来了，原来是在等救兵。可惜现在没人能救你了。 说着黑袍和身突进过来，他的灰色手掌从黑袍之中穿梭而出，笔直地抓向任小素胸前。可任小素并没有闪避，而是任由对方将自己的胸口抓出血痕来，而他自己则双手紧紧抓住对方的手腕， 因为相互的作用力，双方的移动速度陷入了停滞。任小素此时的眼中只剩下平静。黑袍突然暗道不好，他突然全力挣脱了任小素的双手，侧身跃起想要躲避上。一枚突然而至的黑弹正中黑袍大腿。黑弹并未在黑袍腿中停留，而是直接穿透而过，接连又打穿了一棵大树才消失在树林里。任小素不顾身上的伤势想要追杀黑袍，可黑袍竟不再恋战，直接借机一瘸一拐地钻入了山野之中。任小素觉得有些可惜了，如果不是老许和暗影之门蒸汽列车都还在封印着，今天肯定就要把黑袍截杀在这里了。他并没有追上去继续杀黑袍，只因为他现在老许被封印的情况，速度是远远不如对方的。让任小素有些意外的是，这黑袍的身体素质竟还在 T5 之上。微型的通讯耳麦里传来杨小锦的声音： 没事吧？ 经过圣山一战之后，任小素用自己当作诱饵杀了 T5， 然后等他出圣山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购置了好几套微型通讯器材，用来两人协同作战使用。虽然两人很默契，但有了通讯耳麦配合不是更默契吗？他俩如今的配合倒是很顺手，一个当诱饵，一个狙击。如果没人当诱饵的话，光是找猎物都得半天。 没事。 任小素看了一眼胸前的伤口，对方的指甲抓紧肌肉大概1厘米的深度，别人如果受这伤肯定就吓坏了，但对他来说也就是皮外伤而已。黑药这玩意儿专治皮外伤，至于黑药的另一个功能他也用不上。耳麦中杨小锦说道： 你受伤了，在原地等我。 说着竟是与任小素汇合来了。任小素听到对方语气里的担心，便有些哭笑不得地解释道： 我真没事。 没事也等着。 行，等就等吧。没过一会儿，杨小锦披着柳树枝编成的伪装就从树林里钻了出来。之前俩人分散之后，任小素就一路朝山里追过来，杨小锦则迅速伪装找到了最好的射击位置。至于怎么让敌人走到合适的战场，这对任小素这个诱饵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剪刀。 任小素从宫殿里取了一把剪刀递给他，只见杨小锦认真地剪开他胸前的衣服，然后说道： 黑药。 任小素一边由着对方专心处理伤口，一边调侃道： 虽然没杀掉这个实验体，不过他被你黑弹打中之后已经变黑了，也不知道他手下会不会嫌弃他。 还有心思说这个？你这次胆子也太大了，这伤口再深一点点，说不定就能干扰到你的动脉和神经。 我怕什么？这不是有你吗？而且我心里有数，他杀不死我。倒是这实验体，如果不除掉的话，以后说不定还会有更多人无辜惨死。你看到了吗？这些新的实验体，有蛮子转化过来的，也有普通人转化过来的。 看到了，可能是他抓了蛮子的人。具体实力怎么样？ 蛮子转化过来的实验体明显更厉害一些，就连我也不能同时面对十多头，只能小心地以速度来对他们进行压制。好在他们的厮杀技巧比较单一，不然还真不好对付。 杨小锦听到这里，他起身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对蛮子实验体开了一枪，结果那子弹甚至都没能卡在对方的皮肤里。杨小锦皱起眉头， 如果不是你黑刀锋利，恐怕也没法用速度来压制的。这么坚韧的皮，普通士兵遇到他们就是一场灾难。 这时候任小素担心起来。 我们中原对付实验体也算是有些经验了，万一那些本就厉害的蛮子全都被他转化为实验体，那等他再卷土重来的时候，恐怕就是真的灾难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找一个。 万一那些本就厉害的蛮子全都被他转化为实验体，那等他再卷土重来的时候，恐怕就是真的灾难了。 而且我觉得这次战争中他或许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你想啊，我们刚才就遇到了十多个蛮子转化而来的实验体，咱们都很清楚他转化比例是非常低的。当初他祸害了西南好几座壁垒，实验体的数量也才接近一万。他如果祸害那么多蛮子，能不被发现吗？而且还有普通人转化而来的实验体是怎么回事？北方沦陷的也只有176号壁垒而已，那里到处都是蛮子，怎么会容许他抓人做实验？我想他恐怕已经和那个远征军团达成了合作关系，这次蛮子南下说不定就是他怂恿的。话说蛮子为什么会是群体进化，而不是中原人这样个体变得强大呢？ 可能北边太冷了吧，不确定原因，有可能是基因不同的缘故。不过以后见到这个实验体就很好辨认了，就算有很多实验体混杂在一起也能找到，毕竟其他都是灰色，它是黑色。 这样一来，说不定以后就有机会远距离狙杀对方了。 咱们该怎么把这件事情告诉火种？丢个纸条吧，把这个位置告诉他们，他们看到实验体的尸体就能明白很多事情了。 嗯，在纸条上也写一下那个黑袍的事情。行了，伤口处理完了，我背你回去。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这点伤哪用你背我回去啊。 哎，你开窍的程度还不如梁策呢，以后就别笑人家了。 两人回到前进基地，这里的战斗竟然还未结束。任小素远远地看了一眼，发现是有蛮子占据了一处建筑，还抓了几个人躲在里面。这里距离最早的战场还有几百米的距离，说明双方厮杀中还被蛮子突围过一次。不得不说，蛮子的战斗力在近身搏斗中还是很强悍的，意志也非常顽强。任小素不由感慨，这些蛮子太精了，竟然还学会像劫匪一样抓人质了。可惜的是，这些蛮子打错了算盘，劫持人质这种事对火种来说是压根不存在的。任小素远远看到火种部队竟是完全没有打算解救人质的意思，也没人去跟蛮子谈判，而是直接推来了一门大炮，看样子是要直接把那栋建筑给平推的。这些人做取舍与牺牲的时候，不管牺牲自己还是牺牲别人，真是一把好手。突然之间，杨小锦说道， 你动过让 P5092 去大清西北的心思对吗？ 是有过这个心思，不过总感觉他和西北有点格格不入。 不，我觉得挺合适。 任小素有点不理解杨小锦说的意思。 合适？这火种的人都太擅长牺牲别人了。 P5092 这几次计划你也看到了，连同清河学生都被蒙在鼓里，那些学生还兴高采烈的载歌载舞呢，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被人当成诱饵啊，这种人怎么就适合西北了？ 杨小锦摇摇头， 不是合适西北，是合适你。 这话怎么说？ 你看他喜欢拿别人当诱饵来设计计策，在大山里的时候甚至拿自己当诱饵， 诱饵来给杨小锦创造狙击环境，然后在大石山里又是故技重施，加上这次追杀黑袍，他连续三次都是拿自己当诱饵来用的。不过任小素有这个底气，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不了。今晚遇到黑袍，虽然看起来任小素受伤了，但他仍旧有底牌还没用。所以杨小锦的意思是，既然 P5092 那么喜欢用诱饵计策，而任小素现在又有当诱饵的资本，那俩人配合一下说不定会非常精彩，搞不好史上最强诱饵可能就诞生了。别人去当诱饵，那是担惊受怕小心翼翼，而任小素当诱饵，敌方来吃诱饵的人说不定会被诱饵反杀。如果能和 P5092 商量好，永远在任小素能力范围之内诱敌深入，那其实也很不错呀。杨小锦白了他一眼， 我是在讽刺你，让你以后别老是以身犯险，结果我看你还认真考虑上了。 没有没有，我这边纸条已经写好了，先扔到前进基地的指挥部，然后去与三一学会的人会合。 说着两人快速离开， 没过一分钟，他们就听到了一声炮响，看样子火种已经麻利地把蛮子给平推了。他俩绕了一大圈，悄然与王晶等人会合，然后任小素他们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车子旁边，等待火种清理现场。这时候三一学会等人早早躲在了前进基地外面，正遥遥观望着基地里的战火。王晶等人见到任小素也没多问，而且已经猜到突然出现的狙击手可能就是这俩人了。要知道他们可都听纪一和清河学生们说了，若不是有神秘狙击手出现，他们全都得死。这一刻王晶等人心中感慨，与任小素同行果然能够活得更久。这次也是任小素最先判断出会有敌袭的。 如果火种问起， 放心，你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我给他们交代过了，大家都知道该怎么说。 任小素这才放下心来，打量四周，那些清河的学生们正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惊魂未定，就像是一群受到了惊吓的小鹿一样。纪一朝任小素走来，他小声问道， 战况怎么样？我们是否需要逃离前进基地？ 不用，火种已经掌握局势了，等会儿就会有人来找我们了吧。 那就好。哎呀，之前出来的时候我还跟校长保证说，带出来多少人就一定带回去多少人，万一这路上死掉几个，我可就算是失言了。 倒也没那么严重，你说的这个事情比较好解决。 纪一眼睛一亮，难道是这位守护神要保护清河的学生了吗？之前纪一并没有向任小素提出这个要求，只因为他知道让对方保护这么多人有点过分，但如果是任小素自己提出来要保护学生不死，那就太好了呀。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真要有人伤亡，那就让其他学生在路上生几个嘛，这样一来你回去的时候人数就还是当初那个人数了。 纪一有点无语了，这说的是人话吗？之前他说过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结果到任小素这里对这句话的理解就立刻扭曲了。纪一心中叹息，其实这是任小素在扯开话题吧，看样子对方是不打算帮清河的学生们了，不过他也不好说什么，战争之中谁又有余力去管旁人死活呢？他看了一眼任小素，再看一眼清河的学生们，然后心想，他们之前是不是真的把学生们保护得太好了？眼瞅着任小素的年龄可比他们还小好几岁，但任小素做的事情却比这些清河大学学生多了太多了。曾经这位少年甚至自己肩扛整个希望传媒的安危，如今清河的学生们一个个连妆都没卸，因为出汗或是流泪的关系看起来格外的惨。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劝他们回洛城比较好，虽然我知道他们还要慰问前线战士什么的，但你也看到了这战争有多么凶险，稍微出点什么意外死人是在所难免的。 只能这样了，我去跟他们说，然后由火种派人护送他们回去， 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纪一回到学生队伍里，结果渐渐的队伍中竟然传出喧哗声，任小素仔细听去，赫然有几个学生提高嗓音，一副热血青年的模样，慷慨陈词道， 老师，清河的校训是什么？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江旭总编遇到那么困难的情况也要坚持自己，我们如果刚出来遇到危险就退缩回去，那我们还怎么有脸当清河的学生？ 对啊，三一学会那边看起来比我们年纪更小的人都没说要走，我们怎么能走？ 任小素寻思着，这说的不是自己吧？而纪一听了这话都不知道作何反应了。你们能和任小素一样吗？他杀的人比你们现在加起来的人数都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